48年前，苏打绿在维吾尔第计划暂时停摆期间发表的专辑同名主打歌《十年一刻》。在这张专辑发表后3天，乐团主唱吴青峰也迎来自己28岁的生日。而在这张专辑发表后的第二天，2010年8月28号，许飞推出了 EP《26度》，这个温度是人体表所感受到最舒适的温度了。也许就像许飞的音乐那样，给人舒心清爽的感觉。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入选中国榜年度金曲的主打歌，许飞，做半边翅膀。 多一秒停在这里就好，才发现习惯了这味道，甜甜的思念，涩涩的埋怨，回忆的画面跟时间赛跑，总赢不了。再一秒，再多一秒就好，再开始怀念和你争吵。知道吧，在我心里面，你的肩膀是我最坚强的依靠。梦是远远飞翔，你就是我做半边翅膀。天空再大再远，和你并肩，我也勇敢闯。梦是远远飞翔，你就是我做半边翅膀，感觉不到你的呼吸的心跳和我一起，我宁愿不要飞翔。 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Kingston Mall? 1999那年 LA 回来的小胖做了一张专辑，成为当红炸子鸡，唱了凤梨头的 R&B 音乐教父，他们把我的名字念成陶吉吉。一转眼过了10年，真是感动，因为我还可以站在这里为着音乐打拼。当时一起出道的朋友，你们现在好吗？忙些什么？现在你们在哪里？现在音乐是 free gamma 买专辑，难道要我演偶像剧？ 不好吧， 虽然我不帅也没那么年轻，但还有做音乐的心，就跟着 Kingston Boy 一起唱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I wanna say thank you,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因为都有你。Oh baby, do do do do do, I just wanna say that I love you,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全都献给你。Oh baby, 有了房子有了跑车，老爸老妈追着问我儿子，我们的孙子到底生到哪里去？你们以为我不骑吗？其实我喜欢的就是，但是他对我不睬不理。不要羡慕我跟那么多的辣妹趴图，其实我是真的那么傻傻被人家设计。记得下次你喝瞎了回不了家，可以打给我，我会到警察局去救你。就算现在不当一个没关系，没人帮我买第一枚，虽然我没有不能说的秘密，这次真的要拍电影。 I'm gonna do it, 跟我和 Kingston Boy 一起唱， 他可以把马奇忘掉。Come on,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I wanna say thank you.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因为都有你。Oh baby, baby, do do do do do, I just wanna say that I love you.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全都献给你，因为有你。那年我17岁，每天听 Queen 的歌，梦想我成为摇滚 superstar。 DJ, bring the beat back. Come on,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I wanna say thank you.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因为都有你。 这首用到雷鬼曲风的《关于陶喆》是来自于陶喆自传体的一首歌曲，收录在2009年8月28号发表的69乐章专辑。 I wanna say thank you, yeah.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偷偷的，因为都要耶。 陶喆，关于陶喆，来自于他的69乐章，这也是他的第6张专辑和第9张唱片。这首歌曲的后半部分呢，则是致敬了他最爱的皇后乐队。2003年，莫文蔚推出了出道10年的第10张专辑《X》，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陶喆写给莫文蔚的这首《我明白他》。 爱的来去自由又谈何容易，他想逃离的感情，他并没有勇气伤了人不伤心，看着他 酒，解什么愁，喝一杯敬你酒，路不必回头， 不必回头。 午夜过后，酒吧门口，我皱了一面，爱要飞来横祸。Yeah， 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你一个人只想又喝了几度，我一个人在这里吹个梦气， 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What's up, what's up, speed up, just shut up，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是你不平衡，最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指着女友，还是那女人。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江惠妹狠角色，收录在同样于2002年8月30号发表的发烧专辑。这张专辑对阿妹来说意义非凡，不仅是她的第十张唱片，更是她出道以来的第一次更换公司，离开了老东家风华，转签华纳唱片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在近些年会有很多讨论多重人格的话题，比如说2016年里奥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拥挤的房间》就是根据丹尼尔·凯斯的小说改编。那么在更早的2012年，潘玮柏就根据这部小说为灵感推出了专辑《24个比例》。我们就来听这首入选中歌榜年度金曲的同名主打歌。 你妹妹就是我，但我早就已经不是我。 你的细胞正在蠢蠢欲动，不知名的密码在异度空间领域瞬间转动，一样的眼光全都注视着我，不知情的请你小心，因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太多太多。 玮柏2012年专辑同名主打《24个比例》，以丹尼尔·凯斯的同名小说为灵感，用多变的唱腔来表达多重人格的主题。那这张专辑呢，是让潘玮柏获得了2012年度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以及年度全能艺人两项大奖。16年前，2002年的9月1号，范逸臣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Then》，范逸臣同名专辑当中收录了当年大热的《I Believe》，当然还有他自己的这首情歌第一主打《Piano》。 前世那一年海的沙滩，浪花的缱绻，黑剑士和你多日不见，弹指间海岸线，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像钢琴尘封在回忆，任凭我只是你的插曲，时间偶尔提起，钢琴偶尔哭泣，那些凌乱片段，如果爱还能再重来，前世现在我爱到昨天，成全你改变，黑剑士原谅我的原谅，好想再弹一遍，手指却只听见